第四集，我骂我自己。被驱逐的我坐在家门前的秋千椅上，抬头看了一眼朗朗的日光，却依然感觉很不真实。那些清晰的昨日回忆，绚丽的夕阳，爱人温暖的唇，日落后一起牵手走过的街巷，都像是曝光过度的照片般，经过漫长时空的洗礼，在这一刻变得模糊不清。我有些头疼，却还强迫自己去想。19岁的记忆被一桩桩地翻出，仿佛乍然暴露在空气中的出土文物，随着挖掘现世，而后快速地褪色风化成沙，在时光的沙漏中快速流走，落入脑海的暗区里。记起的越多，忘却的越多，可偏偏失去的6年却怎么都找不回来。微信消息响起，这个软件我从前是不怎么用的，如今也无法从几百名朋友里找到沈瑜。我关闭了下属那一长串的工作汇报，顺手点开了自己的朋友圈。时间的维度以数据的形式留在了这上面，只有寥寥几条，每条都跟我现在的伴侣有关。从宣布在一起，为对方庆祝生日，一同度假，再到戴着戒指十指交扣的两只手，以倒叙来阅读，还能从文案里琢磨出感情的升温。每条都是正大光明的所有人可见，每条都收获了无数的祝福，仿佛我们在一起有多天经地义似的。可是凭什么？我从昨日带来的一腔热忱与赤诚的爱意，在此面前仿佛就是一个笑话。我一条条地删着朋友圈。狗男男负心汉，我骂我自己。最后一条朋友圈删掉之后，微信又响了起来。我研究半天，清空了对季行辰亲昵的备注，将季行辰从聊天置顶给撤了下来，这才有些不耐烦地点开了聊天界面。季行辰发来两条消息，一条是一张照片，以庭院里繁茂的绿植为背景，摊开的掌心里躺着两枚戒指，两枚戒指依偎在一起，其中我的那枚距离被我扔掉已经过去了3个多小时。照片是实时拍摄的，平日里很得体的一个人，出镜的裤腿上挂着碎叶，修剪整齐的指甲缝隙里浸着泥土，裹着灰的手指上还有道被蔷薇的荆刺划出的未凝血的口子。躺在他掌心里的戒指却像是被单独擦拭过一般干净如初。季行辰找到戒指那刻就发来了消息，他找了3个多小时。另一条是文字， 不分手。 我原本还有那么一丝丝的动容，看到这条不识趣的文字又无限的心烦。有病，我是这么想的，也是这么说的。 谁有病谁知道，绿正你就是个混蛋。 哟，脾气还挺暴躁啊。我没和他一般见识。哼，你妈25岁的李宇正和我有什么关系？这个小美人儿，季行辰还挺纠缠不休的。在我和我9岁时就称兄道弟的狐朋狗友约见时，不经意看到了被我屏蔽了来信提醒的季行辰发来的最新消息。 即使你忘了我，我也会让你重新记起我。 这么狂的吗，兄弟？这脾气跟我是一个路子的。我不禁怀疑，我之前朋友圈里营造出的举案齐眉只是假象。就冲他这种不温驯的行为来看，我俩不一天打个8遍那才怪呢。 哎呀，还是沈鱼好，就像一杯适度的水，捧在手心里时总是温温的，不曾向我发过脾气，对我是纵容的。他已说过想一辈子跟我在一起，六年虽长，却长不过人生，我们还会有许多个六年，我要找到错失的时光，也要找到他。我有几个家世圈子相近的发小，正所谓狐朋狗友一千年，通过微信聊天记录看得出，这几个狗东西与我还保持着友谊。我跟狗头军师似的，一声令下，这几个货呀都得应承着晚上出来聚一聚。倒也不是我多有王霸之气，听这几个货的口风，25岁的我已经跻身成为上流成功人士，公务繁忙，早已脱离了花天酒地这种高级趣味，并且我还是个妻管严。前面我可以承认，随便翻了翻和他们的聊天记录，10条约酒局的消息，我5条回的都是下次一定，另外5条我干脆就没回，后者我觉得是抹黑。我老婆早就没了，我还怕什么老婆？切！酒局约在狗友开的酒吧里，约好的狗友一共有5个，到场了3个，没到场的一人用上了下次一定的鸽子战术，另外一人呢，曾是我们几人中最不靠谱的那个，说什么孩子生病了，要在家里陪孩子。我有点感慨，开酒吧的这位名叫钱来，25、6岁，也算是风华正茂的年纪，但他的啤酒肚却已经初见雏形了。明明昨天跟我打篮球时，撩衣服擦汗，还有小姑娘为他尖叫，看来酒这玩意儿确实要少沾。我在成年人的世界里学到了正向的一课。边上这位戴着金丝眼镜，气质斯文，来夜场玩还打着领带的这厮啊，就是昨天给我抢篮板的时候把我给推摔了的那个黑心货啊，叫谢敬东。从前他不近视，但是被这个眼睛一包装，更加多了几分败类的气质。谢敬东发了一圈烟，张口就要和我谈工作，烟没发给我，我怒了。 哟，您不是戒烟了吗？ 25岁的我原来活得这么没劲啊。不过遇到这么糟心的事儿，这一整天下来好像是没想着要抽根烟冷静一下。合不合作的先放放。我自顾自地从烟盒里抽出一根烟，娴熟地点燃，隔着一口混沌迷蒙的雾，我遇上了一点麻烦。狗友中的第三人名叫张顺利，肤色被太阳晒得又黑了8个洞，阳光开朗的精气神全体现在肤色上了，凡事啊属他最积极，翘着二郎腿，脚尖摇得跟狗尾巴一样欢脱，一拍胸脯， 有事儿您说话。 其余两人纷纷附和，看着是够义气，那一个赛一个的幸灾乐祸的表情，分明就是在等着看好戏。哼，我不能让他们失望啊。于是我跟他们讲起了我奇幻的穿越经历。哎呀，我一觉睡丢了6年，现在的记忆停留在19岁。